好，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好吗？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欢聚一同的背景、地区有不同的嗜好，然而我们都是蒙了同一个恩典，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恩典，我们得以认识真神。我们恳求你借着这个课，让我们每一位都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如此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继续来看创世纪。那上次我们讲到一到十一章是讲到这个史前的历史。那接下来的从十二到五十章啊，他又把它划分成叫做列祖史。是谁的列祖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列祖。那我自己这次我读这个十二到三十七章哈，我其实是觉得圣经已经写得非常的生动，而且都是以这个每个人的生活来展现出来，所以非常的容易懂。那其实我觉得我站在这儿今天都有点多余哈，那我只不过很快的把几个我自己觉得。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些要点，我把它划分出来。那关键的呢，还是大家自己去看，非常生动、非常有趣的一些故事哈。那 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的两点呢，其实我都列在这儿。一个就是在列祖史当中，你看见神开始拣选，先是拣选个人。然后借这个个人呢，拣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至于他救人的计划可以实施开来。那拣选的这列祖里面，第一位呢就是亚伯拉罕，然后接着是以撒，然后是雅各。那雅各的名字后来被改成以色列，最后这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被神拣选啊，在地上传扬他的名。所以你会看见，当神拣选这些人的时候，神反复向他们有一个约定，或者说有个应许。待会儿我们会看，我把这些章节呢都列在这儿，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以撒的一生和雅各的一生都充满了神对他们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呢，不仅跟他们相关，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相关。那我们待会儿可以看看为什么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相关哈。那第二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我也是提醒我自己，因为这个实在是写得很精彩哈，大家看上去容易看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看了这些以后，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从这些人的故事当中学到了什么？啊，因为这不仅是记载一个历史而已，而是记载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让我们从中可以借鉴。他们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啊？这个是我觉得不仅是读创世纪，读哪一本书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那就是神说的这些话对于我有什么切身的意义啊？那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其实它都是按这个顺序来写的，非常流畅，非常优美的文字，很容易懂。所以呢，我觉得按着顺序来跟大家讲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你也可以提出来。那我刚才讲的，贯穿了这几个人的一生当中呢，都充满了神的约。那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哈，这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呢，它有四重应许。第一个呢，是要赐他极多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啊。第二个呢，要让他的后代可以承受应许之地，成为大国。第三个呢，神要做他们的神。第四个，万国都因他得福。那这个呢，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关系，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就很快来看，我们从十二章开始，大家翻到十二章。前面讲完这个挪亚的故事以后呢，就讲挪亚的后代，其中的这个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当中的闪，他的后代 就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那之前他并不叫亚伯拉罕，他叫亚伯兰。那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讲神呼召亚伯兰啊。那亚伯兰他的父亲原来是住在哪儿呢？是住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那加勒底的乌尔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以后要被称作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啊。那他渐渐的是往东来迁移，先是迁到哈兰，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呢，他其实是在哈兰。然后神呼召他干嘛呢？要他离开哈兰往迦南地去啊。而这个有一点注意，大家一起来看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神在这里刚呼召他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告诉他要去哪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看希伯来书，就是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呢，其实称作这个信心的这个一章哈，因为这十一章专门讲的就是信。那他讲信的时候呢，他列举了旧约这些所有的这些信心的伟人，那最突出的呢就是亚伯拉罕。那他怎么说亚伯拉罕被神呼召这件事呢？在十一章的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怎么样？还不知往哪里去啊。那这句话其实凸显出来亚伯拉罕的信心。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人生存，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其实比我们现在要困难得多啊。每一点的资源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比如说这个水啊，比如说这个粮食啊，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迁徙到一个城市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啊。你有一个工作的话，你不会太担心这个生存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些人，古时候的这些人，他如果要迁徙，他面临着其实一个很大的挑战，甚至影响到他的生存啊。以后再往下看，你就会看到，因为你去别人的地方啊，那别人那个地方有没有法治啊，有没有这个强匪啊，这个你都不知道。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这个圣经上说他不知道要去哪儿，他都按着神的心意，他愿意跟从。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信心。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也被称着信心之父啊。那亚伯拉罕随着神的旨意被呼召出来，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他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人哈。他经常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筑坛。我这里列了三节经文哈，十二章八节就讲到，他一开始为神呼召他出来，他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结果他迁到这个伯特利的东边的时候，他就为神筑了一座坛。圣经上怎么说呢？求告耶和华的名啊。那你可以看见属神的人哈，常常把神放在他的心里，常常以神为他生活的中心。所以他无论生活迁移到什么地方啊，他都要立一个标记啊。这个标记呢，就是他向神继续的敬拜，让神继续来保守他。从这两点，我前面讲的这两点，你已经可以看出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啊。你可能会说，哎呦，这个神的拣选真是选对了，选了这么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神的拣选不是因为是人配得，神的拣选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啊。那亚伯拉罕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十二章十节。那里讲到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以后，他马上就遇见一个饥荒。那遇见饥荒以后，亚伯拉罕就下到埃及去，在那里暂居。这个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跟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撒来，第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是容貌极美的妇人。这个我估计撒来听了就很受用啊。但是转过来呢，他听了可能就很难受了。他说，这是他的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 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啊，所以亚伯拉罕呢，要他的妻子撒拉，以前叫撒莱，撒个谎啊，告诉别人说啊，这个是我的哥哥，以至于呢，那个地方的人不会把这个亚伯拉罕杀了，把这个撒莱强抢为妻。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是亚伯拉罕的软弱呢？也有人说这个亚伯拉罕下埃及是神不喜悦的，但是我们从圣经上你看不出来这个下埃及为什么是神不喜悦的。其实当神的这个意志还不是很明确的时候，未必你下埃及去躲避灾荒不是一件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亚伯拉罕做的这件事情，称妻子为他的妹妹，则是他应该是神不喜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经文就好了，在20章。为什么在20章呢？因为在20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又犯同样的问题。他再次在这个在不同的地方，刚才是在埃及，他后来在这个亚比米勒王那里，他继续使用同一招数啊，要称这个撒莱为他的妹妹。那这个时候呢，亚比米勒王后来知道了，是因为神降罚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指责亚伯拉罕，在20章的第9节，亚比米勒怎么说呢？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你可以看得出来，连外邦或者说神没有拣选的人都明白这件事情是做得不妥当的啊。把这个妻子别人的妻子抢为自己的是不妥当的。那亚伯拉罕的这个招数呢，也显出他这个决定是比较自我为中心的啊，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安危胜过他对妻子的关爱。那虽然那时候律法没有赐下来，但是你从整本圣经的思想来看啊，你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来做决定，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举了这两个呢，其实让大家看到圣经也是为了让大家看到，神的拣选不是因为人的行为已经足够好，不是因为人的行为配得神的拣选，乃是都是有他奇妙的恩典在里面。我刚才讲的有很多的约哈，大家如果翻到15章，你会发现15章讲的都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包括如何立约的，包括立约的一些条文就更加清楚。当神告诉亚伯拉罕，最初告诉亚伯拉罕他要有很多的后裔的时候，亚伯拉罕其实是很困惑的，因为他并没有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呢，他以为神要立他的仆人，最好的仆人来承继他的这个他的产业。但是神告诉他说，他说要你本身所生的啊，而且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而不是你的仆人。这个时候圣经上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大家也最好就把这句话能放在心里啊。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那新约圣经里也常常引用这句话，告诉我们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在新约告诉我们的，是在旧约已经告诉我们了。旧约这些伟人也是因信称义啊。然后这里也讲到了神的应许为何要几百年，至少400年之后才成就。什么应许呢？就是他们要将迦南美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为什么要几百年之后才成就呢？大家有没有看到15章？15章的16节有没有看到？对，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我为什么列举这个呢？也是为了将来我们读到这个摩西 这个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美地之前，还有这个约书亚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埃及，进这个迦南地，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杀戮哈、因为你要占领那个地方，要把以前住的那个地方的居民赶出去或者杀死，很多人就因此就质疑神的爱啊，就觉得是不是神只是偏爱以色列人，为什么对其他的民族人这么绝情啊？那这里其实是一个讲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什么理由呢？这亚摩利人其实也是一个住在迦南地的那帮的民族哈、啊，是因为这些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也就是说，神给了他们几百年的时间，超过四百年的时间，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并没有悔改，因此神将他们赶出那个地，因为他们污秽了那个地。从这一点你也看出来，神对各个民族的人都有他的忍耐和他的恩典。但是所以保罗他也说，他说我们不要硬着自己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彰显他这个愤怒的这个审判而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神怎么与亚伯兰立约呢？这次他要他把祭物啊，就动物劈开，然后这个放在两旁啊。那这个其实是当时的一个风俗，就是两个人或者两个群体要立约的时候，他们要把动物的身体劈开，立约的人呢从动物中间走过。这表示什么呢？其实你想想你大概能够猜出来，就表示如果我不守我的约，就像这个动物一样哈、啊，被劈成两半啊啊，这个是当时立约的方式。但是很有意思啊，这个在这里神也是这么跟他立约的，神让他准备好这些祭物，神让亚伯拉罕把这些祭物劈开，但是从这个祭物当中走过的是谁呢？啊，哎，是只有神。你仔细看哈、啊，在15章17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是不是？啊，这里虽然没有说是神，但明显这个冒烟的这个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它不是马亚伯拉罕啊，所以神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人，他立的约是不改变的，他立的约他是一定要成就的，而且他一定坚守到底。好，那我们很快来看17、18章。在17章的时候呢，神就给亚伯兰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亚伯拉罕。那亚伯兰是什么意思呢？亚伯兰是叫做尊贵的父，或者说被高举的父。亚伯拉罕呢叫做众人的父。这两个名字其实对亚伯拉罕都是一个挺难堪的名字。为什么呢？他这个时候17章的时候应该是将近80岁了，但是呢他一个儿子一个后裔都没有，但是人家每天跟他打招呼的时候都是叫他尊贵的父啊，你这是什么感觉啊？你就像我如果没什么钱哈、啊，我这个一贫如洗，我走在街上人家叫我的名字叫哦，大财主来了哈、啊，就这感觉一样。那同样的，亚伯拉罕他这个名字其实是常常让他提醒到他自己是没有儿子的，但是偏偏神的约是告诉他，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啊。所以呢亚伯拉罕就用了他为了成就神的应许，撒来和他呢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把这个撒来的这个使女给了这个亚伯拉罕做妾，这个使女叫夏甲，所以亚伯拉罕呢就跟这个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啊。那据说这个以实玛利呢就是现在这些阿拉伯人这个巴勒斯坦人的祖先，也就是回教国家这些人的祖先。但是神明明的告诉亚伯拉罕，更确定的告诉亚伯拉罕说，不是以实玛利，不是从使女出来，而是要从撒拉出来啊，而且撒拉要在 要在91岁的时候要生以撒。当神告诉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撒拉已经是90岁了。那圣经上说这个月经已经断绝了，所以对人来说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呢，大家自己去看哈，先是17章17节，亚伯拉罕听了以后，他心里就笑，啊，他觉得他这个笑当然不是开心的笑，他这个笑是嘿嘿，就是一定不可能嘛哈。那这撒来就更有意思了，他也在旁边，他也是这种不以为然的笑，结果被神的使者听见了。神的使者就问他，撒来你为什么笑呢？那撒来就很害怕，因为神问他为什么笑嘛哈，他就说我没笑。那神说其实不然，你其实是笑了哈。然后神告诉他一件事，他说这也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鼓励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是神告诉与他立约的人，神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后来以撒生出来了，这个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他笑，啊，那为什么他笑呢？你可能是觉得，哎呦，是不是神很幽默，要提醒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来，他们当时这个心里笑呢？那还有一个笑是在21章5到6节，这里讲以撒已经生出来了，亚伯拉罕呢也已经100岁了。那第六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哎，这个笑呢，就是跟他当初的笑就不一样了哈。这个笑呢，是真正的开心的笑啊，因为总算生了一个儿子，神的应许出来了啊。这个笑就跟刚才的笑不一样，所以神说要取名字叫以撒，他笑到底是指前面的笑呢，后面的笑呢，我们就不知道啊。但无论如何呢，都表明这个神实在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一个活生生的神。当他们信心软弱的时候，神一步步的扶持他们，以至于当事情成就的时候，人感叹赞美，然后他心里也发出喜笑的声音。而且神的应许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其实跟亚伯拉罕一起出哈兰和出乌尔的呢，还有一个人是谁呢？当然除了这个撒来，还有一个人就是他的侄子，叫做罗德。那圣经上讲这个罗德和亚伯拉罕一起出来，后来他们在这个约旦平原的时候，因为罗德的牛羊很多，亚伯拉罕的牛羊也很多，以至于他们的这个仆人发生争执。那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让这个罗德来先选择他要哪块地，他说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我们不要争执啊。那亚伯拉罕其实做这件事情很了不起，因为罗德毕竟是他的晚辈，但是他愿意让他的晚辈先选择啊。一个人当他有神的应许在他的心中的时候，他不会太在乎眼前的这点得失啊，他相信无论罗德怎么选择，神都要祝福他，神的应许总是不改变啊。从这点你也看出来，亚伯拉罕是大有信心的人。但是罗德的眼光呢，好像就跟他不一样。那罗德呢，是看圣经上说他看这个东边的这块地非常的肥美啊，他就选择了东边这块地。那照理说这问题也不大，但是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这个罗德渐渐挪移帐篷，挪移到哪呢？挪移到了索多玛。那圣经上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加了一句话：索多玛的人这个作恶多端，在神眼里是极其厌恶的这些人啊。所以罗德的选择，其实一个是他看见那个地美，但是他没有想到那个地方是不是神所喜欢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在看一件事情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衡量是不是我们把神放在我们计划的中心。尽管罗德做得不好，但是在彼得后书呢还是称他为义人罗德。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同一个字，因为他是信神啊。这个彼得后书讲，他在罗德在虽然他住在索多玛神不喜悦的地方，但是他的义心常常为这些人的罪行常常忧伤啊，也是因为信神的缘故。但是呢，虽然他是义人罗德，他是因信而得着神的恩典，但是呢，他身上的不完全呢，显得就比亚伯拉罕要多得多。那讲到这个神的天使要去这个降灾给索多玛的时候，看见罗德就邀请这个两个使者去他家住，但是两个使者呢宁愿住在这个广场上，也不愿意住在罗德的家里。那而且当这个使者告诉罗德神要降灾要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信息的时候，罗德去告诉他的女婿，他的女婿的反应是什么？是不相信的。所以罗德的女婿其实是没有跟着罗德一起跑出来，只有罗德和他的女儿和他的妻子。那在最后跑出去的时候，罗德还甚至还不愿意跑出去，只不过天使或者说使者要强拽着他离开那个地方啊。这些经文我都列在这里。那最后呢，罗德的妻子因为贪恋那个城市，他还回头看了一眼，最后就变成岩柱啊。那这些都是给我们看见罗德和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他的境况呢也是很不一样的。那圣经上后来告诉我们，罗德的和他的两个女儿因为醉酒后来生了孩子，后来呢他这个成为摩押人和亚门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呢，我们都知道是献以撒啊，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也就是当亚伯拉罕100岁，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儿子，他儿子也渐渐长大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试验，这是在22章的第二节。这个试验其实真的是，或者说有点残酷的试验哈。神怎么说呢？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啊，你看神在说献以撒的时候，他加了很多这个修饰在里面哈。献以撒，谁是以撒呢？就是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个神也是借着这些话，好像又再次让亚伯拉罕心里有很大的挣扎哈。当然，圣经上没有写亚伯拉罕心里有什么挣扎，但是我们以这个常人来想哈，你好不容易得了个儿子，他长了10来岁的时候，你已经跟他有很深的感情，这个时候神要你献给他，你愿意吗？圣经上只写了亚伯拉罕准备了这个燔祭的这个柴和火以后走了3天，这3天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那圣经里为了刺激我们哈，还加了一些以撒的对话。这以撒的对话我觉得其实对亚伯拉罕是更大的这个刺激。以撒怎么说的呢？他在22章7节，以撒就很困惑。以撒说，他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啊，以撒还是很懂事的一个小孩子，他看见父亲去献祭，他说火与柴都有了，那羊在哪儿呢？啊，那亚伯拉罕估计不会说你就是那羊哈，他不会这么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好，到了这里你可能觉得亚伯拉罕是不是已经很清楚神要给他预备一个羊羔呢？啊，其实未必。这个呢，我们就还要看这个希伯来书的11章 就是刚才讲的信心的篇章啊，就是新约的希伯来书。11:17，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19，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是真准备把这个以撒献祭啊。但是这里讲亚伯拉罕为什么献祭呢？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不会改变，也就是他的后裔要从以撒出来，所以呢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啊。那圣经上也讲这个神就为他预备了一个什么？亚伯拉罕正要献祭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告诉他住手哈，他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这公羊呢刚好他的脚呢被陷在树当中，所以天上的声音就告诉亚伯拉罕用这个羊呢来代替以撒来献祭。那这也是圣经上第一次出现这个代赎的观念啊，也就是说以这个羊来代替以撒来献祭。那将来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代赎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经过这件事情以后，神非常欣喜啊，非常喜欢亚伯拉罕所这么大的信心，所以呢神继续重申他的应许。那应许当中呢就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第四条，就是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那万国怎么才得福呢？我后来查了这一段，我觉得实在是神的话语非常非常奇妙哈。我们可能想的万国如何得福，就是我们这些人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得救啊。那圣经上写的非常有意思啊，非常也是非常严谨。他先讲的这个加拉太书3:8-9，他说以前的人是因信称义，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同样也是因信称义啊。那为什么跟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系呢？你看这个加拉太书的3:16，3:16他怎么说？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啊。这里保罗他把他又引申了一下，神并不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是谁啊？就是基督啊。这是保罗对这个旧约的解经啊，他看到这个旧约也是指着的一个后裔呢，是指的耶稣基督。那当然你去看这个后裔的时候哈，这个创世纪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时候讲的这个后裔，但是有这4呢，确实他这个后裔是单数的啊，不是复数的。他有后裔是复数的，但是呢这特别有4呢是指单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就引用这几节经文来说，这个神当时与亚伯罕的立的约呢要赐给他的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呢跟我们跟万国都有很重要的关系，那这个人呢就是耶稣。如果你觉得还不清楚的话，3:29，就加拉太书的3:29就豁然开朗啊，为什么我们跟亚伯拉罕的约有关系。我们先看26，3:26，所以你们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有没有？然后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29，你们既属乎基督，注意看哈，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为什么觉得这里真是很奇妙呢？你会发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从近处看好像是指着亚伯拉罕的子孙，指向以色列人，他们要得迦南美地，神要与他们同在。但是加拉太书保罗让我们往更远的地方看，原来神的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已经从远处看超越了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已经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虽然肉身上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的缘故，而耶稣基督呢，在他这个族谱当中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啊。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与这个约有份啊。所以这个约呢，不仅局限在当时那个背景，这个约呢也指向新约，也就是我们这些人认识了神，我们承受比迦南地更美更大的产业啊，神也要与我们同在。你去看这个旧约很多的地方讲到预言的时候，尤其在这个先知书讲预言的时候，这个预言呢有可能是指近处的预言，这个预言呢同时也指向远处的预言。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当然是一个例子，还有个以赛亚书，他们说那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不是他要起名叫以马内利啊。那有人也说这个以赛亚书讲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啊，给的兆头呢其实是为当时的人的兆头，但是呢这句话也被在新约当中被引用，也就是说他的预言有近处的这个意思，他也有远处的意思。那这个远处的意思也许是先知们想不到的，但是神给了他这个意象啊，让他明白。那同样亚伯拉罕的约，当我们看到这亚伯拉罕的约原来是跟我们有如此切身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要惊叹原来神的心意，对我们的心意，其实在几千年前已经预备好了。这里我们就跳过去，这个撒拉和亚伯拉罕去世，然后以撒娶亲。那在亚伯拉罕去世之后呢，以撒就继承了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在26章的第二节。那圣经上对以撒的篇幅其实不多，那但是呢对他的儿子雅各的篇幅呢确实非常非常多。那以撒他有几个儿子啊？哎，两个儿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以扫。谁是老大？ 以扫。 哎，以扫是老大。那雅各的名字其实意思就是抓啊。为什么是抓呢？因为以扫先出来，雅各呢是抓着他的脚后跟出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回来我先出来哈、啊、哎，就是这个意思，他要当老大嘛啊。因为这个老大他承受的这个产业和应许是双份的啊，所以雅各圣经上说他刚生下来他就会抓啊，那跟我们大部分人都差不多。那以扫因为他身上很多毛，所以叫多毛，原意就是以扫就多毛啊。那你看这两个人呢，其实这个名字真的体现了两个人的性格啊。这个以扫呢就比较豪放，比较不注意细节，这个雅各呢就是非常精明啊，体现了他的名字抓嘛。那前面讲到这个以撒和亚伯拉罕，我们都心里感叹，哎呀，神的选召真的是对的啊，这些人真的是有信心的人。但是读到雅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有个疑问啊，这神是不是选错了？这个要我选的话，我说不定选这个憨厚比较没什么城府的啊，这个以扫，但是神偏偏选择了雅各。那神有什么不公平吗？这就是保罗他后来在罗马书九章十一节讲到的。他说这个双子未曾生出来，善恶还没有分辨，但是呢为了显明神有拣选人的主权啊，所以不管雅各怎么样，以扫怎么样，但是神就是选择了雅各。所以保罗他也说，他说神愿恩待谁就恩待谁啊。 所以你会看到雅各其实跟我们很多人很像。我其实非常喜欢读雅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自己很像啊。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在生下来以后，就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都是抓要打拼啊，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啊得到更多的祝福，得到更多的这个财产。但是神就是拣选了这个人。所以从下面的这几章呢，你就看到雅各他如何与神相遇，神如何改变他的生命啊。所以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真的是非常相似。那雅各初次遇见神是什么时候呢？是他先是他母亲和他一起合作啊，骗这个他的父亲以撒啊，骗他什么呢？因为以撒喜欢以扫，要把他的这个祝福给以扫。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使了一个诈，他因为以撒的眼睛不好，所以他们就冒充这个以扫来骗他父亲的祝福。他父亲祝福了他以后，以扫非常生气，就要杀他。所以呢，他们就安排雅各跑到他舅舅那边去啊，来躲避这个杀身之祸。那就在他逃难的路上呢，神第一次向雅各显现，神告诉他，他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而且神要保守他，与他同去。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雅各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看到？28章16节，第一反应是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啊！哎，所以这个雅各他虽然听他父亲讲过神，但是呢，他其实没有经历过神，所以他也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吃惊的啊，原来真有神，跟我们当时。别人跟我们讲有神，突然有一天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发出这样的惊叹啊！那这个雅各听了神的应许以后，他许了个愿，这个许的愿呢，也跟我们这些人很像啊，跟我自己很像。他怎么许愿呢？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啊，有没有？啊，他先列了一大堆很多的条件啊，跟我们差不多了哈、啊，就是神呐、啊，你如果赐福我这个，赐福我那个，给我成就这个，我就相信你是神，啊，其实我们信不信他都是神啊，哎、啊，但是呢，即使雅各许的愿好像是不是灵性很好的愿哈、啊，但是神仍旧。赐福于他。后来我们这里我就可以跳过了。后来他跑到舅舅拉班那里，他继续靠着他的这个抓来为自己添加产业啊。当然，他的舅舅拉班也不是善类哈、啊，这两个人就勾心斗角啊，一起抓啊，看谁抓得过谁。那先是他服侍了他7年。那个拉班就把他的女儿骗了他啊，他本来是喜欢二女儿拉结，但是拉班骗他，把他大女儿利亚给了他，然后他又必须为了拉结再服侍7年。7年之后呢，又为他自己的产业，为那些羊群，拉班给他一个工价，然后他又服侍了4年，所以相当于是他为拉班服侍了20年。那其中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是在30章的27节。这是拉班说的话，拉班对雅各说，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这个时候是雅各他想离开拉班，他对拉班说，所以拉班说：“请你仍与我同在，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有没有？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当我们在服侍或者说在工作的岗位上啊，我们有一些好的成绩，我们有一些带给雇主一些很好的利益啊， 或者说我们成绩使雇主获利啊，我们要想想是不是神借着我们彰显他的荣耀，以至于外人可以看见这个神的祝福是通过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带给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就像这里拉班虽然不是神拣选的，但是他看见雅各身上有神的祝福在他身上。那同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的时候，我相信神也借着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借着他的儿女要把祝福给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所以当我们有工作有业绩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荣耀都归给神。那这里呢就讲到他离开拉班，要回到神呼召他回到他列祖所在的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呢，他的哥哥以扫听说他回来了，就来迎接他。我为什么打了个引号呢？圣经上说这个以扫带着400人来迎接他啊，你可以想一想哈，这400人也可能是这个仪仗队来欢迎他，也可能400人是拿着刀枪准备上下手的那400人啊。那雅各的反应当然是很害怕，所以他像他祖父一样，他向神呼求。这个时候圣经上记载了一个不大容易懂但是又非常激励人心的一段经历，是什么呢？当雅各把他的家属都安顿好以后，圣经上说他晚上在一个渡口，亚伯渡口啊，一个人在那里干嘛呢？这圣经上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也许是向神呼求，也许是心里忧虑啊，或者说盘算明天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结果他与神的使者摔跤啊，很有意思。而且更有意思的是神的使者竟然没有胜过他啊，没胜过他也就罢了，这个神的使者在他的这个脚窝子里摸了一下，所以雅各的腿就瘸了啊。这里当然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啊，但我自己解读我就觉得这真的是雅各人生的转折点。他似乎在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他人生的绝境当中，他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依靠，因为他打不过这个以扫。那即将他的家人要和他自己要面对灭顶之灾的时候，他必须要依靠神。那他也可以靠自己以前的这个办法啊，来使诡计也好，或者快速逃跑也好，但是呢这里他讲雅各与神角力啊，那其实也相当于是反映了我们每个基督徒一样，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在面对一些疑难或者说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也常跟神的意念互相角力啊？那有时候我们意念胜过了，我们就偏心己路，按照自己的意念去实施；有的时候神胜过了我们，我们就按照神的心意来顺服。那明显的雅各在这里呢，他在这里经历了与神摔跤的过程，第二天呢他就按着神的方式，他不跑，他继续留在那里，而且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面去迎接他的兄弟啊，也可能是杀身之祸，但是因为他遇见了神，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平安，给他一个这样的确据，告诉他神与他立约的这个应许是不改变。你会发现当他这个转泪点，就是他与神摔跤的这个转泪点完成以后，神给他一个名字叫以色列啊，那也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这个名字。为什么称为转泪点呢？他虽然在这个摔跤当中好像是顺服了神，但是你看他下半场的境遇是好呢还是不好？你从人的观点来看，他的下半场的境遇其实是非常悲惨不好的。为什么呢？他下半场已经没有办法再自己来抓自己来控制，他先是在事件当地的人把他女儿给强奸了，然后呢他的两个儿子呢就骗这个事件人好像要跟他们结亲，但是呢其实是为了报仇，那把这个事件人都杀光了。这件事情呢雅各虽然不同意， 但是他也无能为力啊，因为他年纪已经大了啊，这些事情已经不在他能够抓的范围了。接着他心爱的妻子拉杰难产死掉，后来他的儿子刘辩跟他的一个妾啊发生奸情啊，这些呢雅各他都知道，但是他因为在这个转捩点之当中他已经认识神的缘故啊，他能够不再靠自己抓，而是靠着神的应许，靠着相信神的应许，他来走过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下半场。最后我还是要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读了这些人的故事，读了这些人历史，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就看一段经文就好了，在还是回到希伯来书啊，今天我们就是希伯来书跟对照的来看啊。希伯来书11:13-16，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些人，其实就是指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注意看哈，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16，注意看，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些人确实没有得着他们所神所应许的。他们去世的时候，他只有一小块地，而且是给他做坟墓用的。他并没有看见他的后裔要得着那块地，他也没看到他的后裔在那个地上要建立一个国。但是圣经上说，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啊。我就在想我自己哈，当我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我习惯的给自己找一个借口，我就觉得亚伯拉罕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亲自听见神的话啊？这跟我不一样，我没亲自听见神的话啊。那我在想，如果我像亚伯拉罕一样，神亲自跟我讲话，而且还跟我说这个你确实笑了，我说我没笑哈。如果有这么生动的对话，我是不是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按着神的话去遵循他的旨意呢？其实我后来仔细想，我觉得未必哈。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所处的时代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时代，是不是？他在那个时代，他有没有圣经给他？没有嘛。啊，所以亚伯拉罕能够遵循神的话，就是神亲自告诉他的话。那我们所的这个时代，我们有没有神的话在我们身边？ 有。 在哪里？哎，我们有神的话，比亚伯拉罕的神的话要深得多，要广得多，是不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要比亚伯拉罕多得多得多，是不是？但是我自己有没有按照圣经有亚伯拉罕那个信心来活出神的这个应许呢？啊，这个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神也许没有告诉我要离开什么地方，或者离开乌尔进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啊，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那神也没有叫我献以撒，因为我也献不出来哈。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神也没有跟我立约，好像要从这个劈开的动物当间走过，我看见这么一个奇妙的异象。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他立约最明显的一个记号，是不是？那神也没告诉我哪里是他的应许之地，在这个世界上我应该在哪里寻找到他，圣经却告诉我们要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那亚伯拉罕因为听见神的话，他就信而顺服，神就大大的喜悦他。那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圣经上有没有什么应许 是真真切切对我自己说的，一定有。那我有没有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顺服并且遵从并且心里切切的仰望？好，我们一起最后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将这些活生生的见证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从他们的信心，从他们的软弱上，我们来学习我们如何来奔走天路。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选召和你的恩典从几千年前就临到这个世界，从几千年前你已经恩顾我们，要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而改变。主啊，我们已经得着你这样恩典的，我们心里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我们也求你继续恩上加恩，好在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心里满有从你来的喜乐平安。也求你洗净我们的罪，常常使我们反省，也常常使我们能够得胜。我们如此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